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Riding on with my attitude, do what you were told, says, better duck for your life, fool. Pull the trigger if I have to, kiss your rhyme, be the sniper aiming at you. Team 1 be my labor, rifle jacket is a cool girl. All the kid about is profiting out of juicing me. Hustle with my crew all day faithfully. Don't try to pull me over for the penalty. Don't try to kill my vine, now I'll follow me. Team win, do it, I'ma stay up on my grind. Man, I'm never been it like the classic Bobby on. Team win, do it, I'ma stay up on my grind. Man, I'm never been it like the classic Bobby on. Yeah, I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a feeling like a Bobby on. I fight it or shine like a diamond. 这是来自 Jackson Wang 王嘉尔带来的这首歌曲，在2017年曾经火爆全球的一首个人单曲啊 ，Pamelon 啊，这样的一首歌，也会让我们看到他在综艺节目当中所展现的那种幽默风趣的之外啊，包括他体育生背景之外的一种对于音乐的热爱和执着的追求。其实这几年呢，包括从今年开始，王嘉尔真的是频繁营业。最近的一首歌 Drive You Home 跟这个 Internet Money 共同合作的，然后呢一首这种迷幻的电子舞曲的感觉又非常非常的好，我真的很喜欢。包括他在4月份5月份的出了这首歌 LMLY Leave Me Loving You 也非常好，是回到了80年代香港的那种曲调当中做了一个实验性的音乐。 MV 呢也是拍出了那种老香港茶铺里面的感觉。好吧，先分享到这里，喜欢的话可以去关注王嘉尔最近的一些动态和新歌。你好，我是思萌，还有更多的音乐和你分享，比如说来自孙燕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 在天空里的蜻蜓说一声也曾聪明，有一道绿光，幸福在哪里？就连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 搬东西，帮你开车门，随进随到陪你逛街，希望你认真。那天别人玩耍，叫我在下楼，围着你的哈士奇，还听他说我笨。我不想读你的脚本，不想让你懂我的嘴巴，我不想往身上放线，不想当你的玩偶。送你礼物鲜花，帮你修电灯，带你上山，陪你烤肉，还解不了门。每天每天值得，是我太迟钝，想做你的情人，可是感觉像光棍。我不想读你的脚本，不想让你懂我的嘴巴，我不想往身上放线，不想当你的玩偶。玩偶身上绑线，不想当你的玩偶，玩偶，玩偶。 Oh, 想起你一片废墟，难以逃避。Tonight， 是否还要错过这个夜晚？是否还要熄灭所有的期待？悲伤依然会有雨，我一直在最后的地方等你，似乎只能这样，仅有一个方向，你不能改变每一个眼泪失望的光，最昏暗的 来自逃跑计划的一万次悲伤，很久没听的一首歌曲 Pop Rock， 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曲风当中确实找到了一个自己的定位和风格。而且在最近的一些节目里面啊，比如说啊，我们有时候会聊到的这个草莓星球来的人，作为今年的少数的一档这种跟乐队相关的一档综艺节目，他们也是希望选出一些这样的乐队新秀啊，或者是一些可能小众一点的老牌乐队等，之后呢能够登上一些草莓音乐节。但是说实话，的确为我们贡献了太多不那么尽如人意的乐队和演出，反而会更让人想念的是之前的那些，比如说达达乐队，比如说啊这边的逃跑计划，比如说痛痒等等等等了。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观点，看到那样的一些演出，你会想到哪一首歌，你会想到哪档综艺节目，你会更怀念哪个时期，我相信我们之中是有一个答案的。好吧，我们先分享到这里，还是来听歌，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节目当中，为你甄选的来自中国以及国外的一些优选的适合运动的音乐，放在你的歌单当中吧。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最后的目的还不是在推进收视率，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勇气参加他们的面具，我只知道好像认真的男人最美丽，会不会一直演下去到他们满意。冲出了好几只狗，我心想我什么时候能养这么多只狗，他们叼着狗狗，手里拿着镜头，好像有点触目所生，阴谋会说话的狗，他说他是为了狗狗看看能不能拍我多换几根骨头。 如果想来我是你的天气， 是为过去的新闻写诗的，是我是永久的，音乐是为留下来的，我帮他们写了歌，因为我没写过暴力动物之类的歌。我始终还是我，谁都改变不了我，虽然我吃了很多弓箭手，想剩下往上爬的我，但我到了山顶上头，谁都伤不了我，这些弓箭手辛苦了你们提笔的手，我还是会把你们当朋友，因为我知道这是你们大家的工作，加油，咬着苹果的狗，虽然不是我的对手，还是可以成为我的狗啊。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节目当中，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呢，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些东京奥运会的一些亮点。你看，还有两天呢，就要准备进入到闭幕式了啊，所以呢，其实，短短两周的时间，让我们看到了不同项目的一些风采。而在这两天节目当中呢，我其实想跟各位聊的是关于冲浪这项运动啊。在今年的这个东京的吊旗海岸冲浪会场的决赛当中呢，你看男子这边是巴西运动员的费雷拉，凭借 15.4 分获得了男子的冲浪金牌，而女子这边呢是美国运动员卡丽莎莫尔，在女子的短板争夺赛中获得金牌。其实从我个人而言，我会更愿意把冲浪运动定义为一种耗时最久的奥运项目。其实它比赛的真正的部分，评分的部分不是很长，但是呢，耗时耗在哪儿了？耗在你要等浪，去抓浪，这个很重要。 因为运动员的每一次的展示都需要等到合适的浪点才可以。而奥运评审团这边呢，需要根据你的表现和难度、动作创新、动作组合、包括动作种类以及你的速度、力量、流动等等多种因素来制定评判标准。说白了啊，就是给冲浪运动员打分这事儿就是一个很主观的事情。那么其实还有更多关于冲浪运动的一些经验分享，包括一些小小的历史，之后我会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Swim across the ocean. If I were sorry, I'd take a vow of silence. I wouldn't say a single word until you really heard. If I were sorry, I'd run 1,000 miles. Wouldn't stop until I drowned. Wouldn't take the break to breathe until I got close enough. If I were sorry.Your mistake had a price. Oh, you threw it all away. Cause you're the devil in disguise. Now would you ever realize the consequences of your lies? Then would you save the fallen T-Rex as if there's nothing there? If I were sorry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六点活力派，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You know just what to say. Things that scare me, I should just walk away.But I can't move my feet. The more that I know you, the more I want to. Something inside it's changed. I was so much younger yesterday. Oh, I didn't know that I was starving till I tasted you. Don't need no butterflies when you give me the whole damn zoo. By the way, you do things to my body. I didn't know that I was starving till I tasted you. Beat faster, emotional earthquake. Bring on disaster. You hit me head on, got me weak in my knees. Yeah, something inside me's changed. I was so much younger yesterday. Yeah, yeah, so much younger yesterday. We tried our best to find us. There. OK， 节目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心里的感觉再多 变潮落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带你出发。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个夏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逆时空点燃，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圣火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22万亩平谷大桃成熟上市，线上线下多重选择，生态平谷，安全管控，首都果园，甜蜜您的生活。 以上为广告时间。